宇宙历798年，帝国历489年，自由行星同盟承认艾芬约瑟夫皇帝的流亡及银河帝国正统政府的建立。罗格兰公爵莱因哈特对此反应非常激烈，甚至可能发动庞大的攻击。 议长，针对帝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你有什么对策吗？ 这根本不需要担心，我们有伊谢伦要塞这么坚固的防御设备，又有杨指挥官这位常胜英雄在，就算帝国的罗格兰公爵想要发动攻击，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各位可以放心。 说的对，说的对， 没错。 议长真是一厢情愿，还记得他把现在当成救星的杨威力传到审查会来，给他精神迫害，都还不到半年。 人对于糗事总是忘得特别的快吧？ 加害者忘得快，不过被害者应该忘不掉吧？你的看法如何？你说杨威力对政府的举动会不会有反感呢？ 或许会有一点吧。 要是这种心情强烈一点，很难说他会不会为自己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呢。 不会吧？ 这种预测也许你觉得很好笑，不过笑到一半僵住的局面，我这一辈子不晓得遇见过多少次了。 要调一杯名叫独裁者的鸡尾酒可是需要不少佐料，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说到我的结论，我看杨威力他不会成为独裁者，至少他本人没有这个意愿。 有时候并不见得是他本人的意愿，就像上一次审查会一样，如果把他逼急了，说不定他会反击，到时候就算他不情愿，可能也被迫走上了掌握大权的这条路了。你没想过吗？ 话是没错了，所以最好还是别把他逼上绝路。 多留尼这一次到底又打什么主意啊？ 他打算让全国炮口一致，全力迎战帝国，看来他会比以前更大胆地介入军方人事才对。 我倒是不觉得以前他有什么顾忌。 我想科布斯利总部长很快就会因为生病被迫下台，然后由德森上将继任他的职位。 哼，这哪像强化军事啊，简直是故意削减军力嘛，万一有状况那家伙到底能干什么？ 谁叫他对多留尼忠心耿耿呢？就连最有实战经验的比克古老爹，多留尼也不会用啊。 其实文人政府只是个幌子，这个政府根本是把军队当成维持政权的工具，那些军人如果想出头就必须要向他们靠拢，这就是民主体制下军队的生存之道吧。 照你这么说实在太可悲了，说不定帝国人民比我们还幸运呢。人家都已经彻底的摆脱了腐败的专制统治了，可是呢，你看看我们同盟，我们同盟还在面临两难的抉择，不是继续腐败的民主政治，就是选择清廉的独裁统治。 霍安·路易的观察一点都没错，最高评议会已经下达人事命令，让克布斯利总部长退休，德森上将接替他的职务。伊谢伦的客座指挥官梅尔卡兹就任正统政府的军户大臣。同时，伊谢伦要塞也接到了一张小小的调职命令。 指挥官。 啊，哦，葛林上尉，你去叫尤里安进来好吧。 是，对不起。 你想说什么，我想我应该很清楚，不过你还是先去叫尤里安过来吧。 调我到费沙去？拜托你回调他们好不好，指挥官。 尤里安，如果你还是文职人员，你的任用和异动当然由本地的指挥官来决定，不过你现在是正式的军人了，你就必须要服从国防部跟统合作战总部的命令才行。我想这个时候你应该不需要我提醒你这一点吧。 就连不合理的命令我也要遵守。 到底有哪一点不合理呢？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宁愿回去做文职人员，这么一来我就不必服从这个命令了吧。 尤里安，这种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并不是由你来决定的，你要记住，当初你是自愿成为军人，不是被强迫的，你早就应该有服从命令的准备了。 我明白了，我会前往费沙担任驻费沙武官，不过我不是服从统合作战总部的命令，而是听从杨威力指挥官的命令。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可以下去了吗，指挥官？ 其实我很了解尤里安的心情，他一定是觉得调他去废杀就表示你不再需要他了，指挥官。 怎么可以说我不需要他呢？哪有这种事啊，不能因为我不需要他就可以让他走，因为我需要他就让他留在我的身边。不， 所谓的需要指的并不是有没有帮助这样的问题，我想我有必要找他谈一谈了。哎，这个问题真是伤脑筋。 指挥官。 哦，尤里安，我可以坐在这边吗？ 请坐。 你听我说，尤里安。 请说，指挥官。 让你到费沙去，虽然是军方的命令，不过就我个人的立场而言，我也希望有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能够帮我观察一下费沙实际的情况。我这么说，你还是不想去吗？ 照这么发展下去的话，伊谢伦应该马上就会变成最前线了。我觉得如果留在这里，也许可以帮帮指挥官的忙。 尤里安，你说的一点也没错。人人都说帝国军马上就会攻打伊谢伦，不过这既不是规则，也不是法则，所以没有人可以确定这一点的。 指挥官，照你这么说的话，他们会从哪里打过来呢？难道在银河系外侧绕一大圈？再不然的话，就只有经过费沙走廊了。 没错。对罗格兰公爵来说，最有效的战略就是用一支兵力包围伊谢伦，再用另外一支兵力突破费沙走廊。他的确拥有这样的兵力，这么一来，就算他攻不下伊谢伦好了，也可以使他失去存在的价值。 照指挥官的说法，帝国不就要与费沙为敌了吗？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不过这个时候并不是这个问题。罗格兰公爵如果真的要通过费沙走廊，他必须要考虑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用武力排除费沙的抵抗，而另外一个则是完全不必顾虑费沙的抵抗。 换句话说，罗格兰公爵私下和费沙联手的可能性非常的高了。 没错，你说对了。尤里安，人常常误以为目前的状况永远都不会改变，不过你可以想一想，500年前并没有银河帝国这样的国家存在，自由行星同盟的历史只有它的一半长而已，而费沙的出现到现在也只不过一个世纪。既然不是宇宙形成就已经存在的，当然也不可能一直维持到宇宙结束，一定会有变化。现在这个变化借助罗格兰公爵莱因哈特这样杰出的人物，先是席卷银河帝国，再接下来就是控制全人类了。 这么说的话，银河帝国不就要灭亡了吗？ 它是会灭亡，不，事实上它已经灭亡了。现在大权落在罗格兰公爵的手中，虽然国号并没有改变，但是实际上已经是罗格兰王朝了，你懂吗？ 你说的没错，照指挥官这么说的话，费沙很有可能私下会跟罗格兰公爵联手了。 假设有 ABC 三股势力同时存在， A 跟 B 处于对立抗争的关系，那么 C 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一定是 A 受到 B 的压迫时去救 A，B 受到 A 的压迫时救 B， 然后设法拖延两者的对立，让他们两败俱伤。不过万一 A 的势力很明显的变大了，那么就算帮助 B 也一样对抗不了 A 的时候，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 C 只好被迫干脆帮 A， 跟他一起合作讨伐 B 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等 A 继续做大下去，消灭 B 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到时候他一定会攻击 C， 最后 C 不是会走上灭亡之路吗？ 没错，你说的一点也没错，这正是我思考的瓶颈。费沙提供自己的财富跟战略地位给罗格兰公爵，到最后很可能会失去政治上的独立，这一点他们有没有想过？又是怎么打算的呢？又或者费沙的目的并不是在于费沙是否存续下去，不过这种想法也太过前卫了，目前我还掌握不到任何证据，所以他们到底如何打算我也不知道。目前我只能推想到，费沙是不是想在统一后的帝国独占经济上面的利益呢？难道这就是费沙最大的目的吗？关于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呢。 如果不是为了物质上的利益，有没有可能是精神上的原因呢？ 精神上的， 比方说意识形态或者宗教吧。 你是说宗教？没错，的确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我们根据表象相信费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组成的团体，说不定到时候会跌破眼镜呢。宗教有可能啊。 我到费沙去之后，如果能打听到他们的政策或者策略，甚至知道帝国军的动向的话，不就能帮上指挥官的忙了吗？要是这样，我很乐意到费沙去。原来这就是指挥官调我去费沙的理由。 没错，不过我赞成你去费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也许你不知道吧。 到底是什么理由呢？ 哼，该怎么说才好呢？比方你看一座山，老是从同一个方向看，永远没有办法看清它的全貌。哦，对了，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如果照这个情势一直发展下去的话，恐怕我们会被逼得跟罗格兰公爵决一死战的。你认为罗格兰公爵这个人，他是邪恶的化身吗？ 啊，我想罗格兰公爵应该不是吧。 那就对了，所谓邪恶的化身，这是三流电视剧的题材。如果要说到邪恶的话，这次同盟已经跟帝国旧体制派合作了，至少这个举动有点让历史倒流的感觉，说不定往后的历史学家会把我们归到邪恶的一方呢。 真的会这样吗？ 这种观点历史里其实也有的，不过人类并没有坚强到承认自己就是邪恶的化身，所以他们才会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而把这种想法加诸于人，不断地发动战争。 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存在吗？ 你说的没错，所以尤里安，这一次你有机会去费沙，亲自比较一下他们所谓的正义跟我们所说的正义到底差别在哪里，我想对你来说应该没有坏处吧。跟这些比较起来，国家的兴亡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事，这一点是真的。 自由行星同盟的兴亡也是一样吗？ 没错，不过我希望他可以撑到我可以领老人年金的时候。不过就历史的意义来说，自由行星同盟完全是为了对抗鲁道夫·戈登鲍姆的政治思想而诞生的。 是， 针对专制而有立宪制，针对狭隘的权威主义而有开明的民主主义，这些一直是我们的主张，也一直是我们实践的目标。不过既然鲁道夫的思想被罗格兰公爵推翻了，我们的同盟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啊， 听我说，尤里安，人终究会死，对不对？也没有一个国家永远都不会被消灭的。其实国家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只要不要忘记这一点，应该就能够保有理智了。 我明白了，我会尽快到费沙去的。 嗯，凯塞尔学长唯一做过的一件好事，就是把尤里安妮带到我的身边来。 你总算肯让尤里安走了，这个决定做得对啊。 我有什么选择呢？这是国防委员会的命令吗？记得我离开我爸爸进入士官学校的那一年也是16岁，我想尤里安现在也应该学一学独立了。 这个决定很好啊，不过这下尤里安走了，你的生活不会脱轨吧？ 哦，这件事啊，葛林上尉已经跟我说过了。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没有了尤里安就会活不下去呢？ 哼，这根本就是事实啊。 嗯， 哦对了，晚上带尤里安到我家来吧。等尤里安去了费沙之后啊，下次不晓得要等多久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葛林上尉有空就一块来吧。 谢谢你。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杨指挥官一见到尤里安马上变得滔滔不绝起来，好像他自己什么都懂的样子。 说得很对，每次都装得很老练，一天到晚对尤里安说教。其实比起你来啊，尤里安尝试丰富多了，你啊简直是搞不清楚状况。 就是说嘛，做父母的应该身教重于言教才对，像你这样光会动嘴巴真的不行啊。 哼，听他们这么说，他们两位一定觉得自己很高明了。啊，对了，一起跟尤里安调到费沙的助理武官马逊怎么样了？ 我想如果是马逊准尉去一定没有问题的。 派驻费沙的外交官事务所全都是多留你手下的人，去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才行。 我看如果有马逊跟着去应该没问题，想找一个比他更可靠的护卫恐怕也不容易。 不过马逊也没有办法一天24小时老是跟着尤里安吧。 这一点你用不着担心，尤里安的枪法跟搏击术比你强多了。 哇，你这么说还真是 伤感情是吗？ 不对，是伤脑筋。你这么说我很感激，不过只是比我好，我担心他应付不来。 那么我重说一遍好了，尤里安比你好得多了，他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你可以放心了吧？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还有梅尔卡兹指挥官荣升那件事情，自从人事命令发布之后，我看他最近忙得很呢。 我们已经准备好帮他践行了。 帮他践行？ 本来想送鲜花帮他践行，不过杨指挥官跟凯塞尔少将好像都不赞成啊。 嗨，送什么花又不能吃。 什么你都知道了？不管大家聚不聚餐都行，我们总该送点有意义的东西给尤里安吧。我也认为最好可以送点实用的东西。 那我有个好主意。 驳回。 我根本什么都还没说。 我早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了，拜托你别把我们的践行会的格调降低了行不行啊。 你们30岁这一代人专门会欺负人，干嘛连话都不让人家说？ 好了，别再斗嘴了。你们已经决定了吗？葛林上尉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们是需要一点形式上的东西，不过不是太盛大的形式。 我现在请问各位战友，在这个一谢轮最聪明的是哪一位？指挥官，我到这里四年了，你家里酒的消费量是越来越多了。 是吗？ 嗯，它几乎是家用支出了两倍之多呢。 不会有两倍这么多吧？真的？ 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照顾自己，喝太多酒对健康没有好处的。 酒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嘛，难道不要这位朋友了吗？ 人类是这么想，不过不知道酒怎么想。 酒一定也很希望有人能够喝它。其实人类从5000年起就开始喝酒了，到现在还是照样喝酒啊。 我眼前就是一个例子。 我看就算再过5000年，人类应该也会照样喝酒吧。不过那得看5000年后还有没有人类。 其实我的问题比较简单，没有5000年那么久，就在下个月了。 嗯， 还有就是起床的时间，我走了之后，指挥官还是会7点钟起床吗？ 当然会了。 真的会吗，指挥官？ 我告诉你尤里安，万一这种话被别人听见呢，人家还以为我杨威力对生活真的是那么无能呢。你来我家以前，我不是自己一个人过得好好的吗？也没有麻烦到别人呢，当时也没有人帮我，我不是把家弄得井然有序的。 只不过一天到晚跟霉菌还有灰尘为伍就是了。 有史以来第一次，你居然把房子收拾得这么的整齐啊。 对了，你跟凯塞尔学长他们道别了没有？ 还没呢，明天我想抽出时间来去看看他们。 嗯，记得一定要跟他们说声再见呢。 我知道了。 你可别花心，小心沙洛特会哭哦。 你应该在伊谢伦多待一年的，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得很呢。 嗯，我也希望能多留一年，好好的跟教练学习学习。 没错，还有一些比驾驶单座战斗艇更有趣的事情，我还来不及教你。我17岁那年呢，不但打下了第一架敌机，而且有了第一个女人。当时到现在的战果累积下来，这两方面的成就应该有3位数了。 真的好厉害啊！ 难道从前是重量不重值吗？ 你说什么？ 如果先扣部少将在这里，他一定会这么说的。 你这小子！ 谢谢尤尼夫少将一直这么照顾我， 你自己多多保重哦。记得我有个堂哥在费沙，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更何况费沙又这么大，好好照顾自己吧。加油哦！ 你也一样。 搬运很快嘛。 先扣部少将这个时候应该还在 B16 训练场吧。 谢谢大家，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 到了那边啊，别忘了要继续锻炼身体，千万别偷懒，小心变成废物了。 是， 你不在这段期间，一切都不用担心，杨指挥官一定会看好这个要塞的。 是， 这个给你带在身上。 啊，这不是蔷薇骑士的。 你已经算是准队员了嘛。 嗯， 非常谢谢你。 明天就要走了是吗？ 少将， 让我看看，这刀片已经磨损了吗？这个你先带着。 少将，我可以要吗？ 我可没说我要送给你，你带在身上，回来的时候再还给我。 是，谢谢少将，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双手奉还。中校， 听说你明天就要走了。 是， 你听我说，你不在的期间，说不定有人会要杨指挥官的命呢。 我不在的期间，这里会有好多人替我保护指挥官呢。 你说的对，就因为这么多人都会帮你监视他，这件事才更有趣。我会帮你保留这个权利到你回来。 我也希望如此，不管怎么样，我也非常希望能亲手保护指挥官呢。 哼，你到费沙的目的是为了搜集情报对吧？那我告诉你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情报全部都跟向量有关系。换句话说，这些情报里面有人为因素，有人的期望，还附加情报发信者本身利益的方向性。你只要把这些都扣掉，就可以看见比较接近事实的东西。 万一看不清楚发信者的真面目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我经常跟你说，当一个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因为这个罪行得到最大利益的人，他就是嫌犯，道理一样。就这样了，预祝你有好的表现。 这个给你吧，是以前人家给我的幸运符， 谢谢你。不过他到底可以保佑我什么呢？ 关于这个，记得当时我在念士官学校一年级的时候，经常是过了关门的时间才翻墙回宿舍的。当时我叫杨威利的学长总是睁只眼闭只眼的。 你千万别忘了，身为军人的本分一定要尽忠职守，报效国家。 是。 你走了之后呢，我的责任就是协助杨指挥官了。你别那种表情行不行？我可不是觉得自卑或者是有什么不满。杨指挥官是个兼具指挥官资质还有参谋天分的稀有人才，如果说他需要参谋的话，那也只是想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当作是战略的参考而已。就我个人来说呢，当我被期望成为耳发英雄的参谋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不过却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结论。一直到攻陷伊谢伦之后，我终于有了结论，所以我很清楚自己的角色，经常大发高论，故意装得跟梅尔卡兹很不一样。我这么做也许有人看了会很不顺眼，不过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我明白。不过我不懂的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 为什么要告诉你啊？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合逻辑，可能因为你身上有一种让人信任的特质吧。我相信指挥官跟其他人一定也跟你说过很多了，这些话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将来呢一定会变成你的资产。 谢谢你。 这个你带在身上吧，也许有一天会用得着。 这个不是费沙的提款卡吗？啊，这么多钱呢？ 别说了，拿去吧，我可不希望你为了钱苦恼，钱可以保障你有一定的自由啊。 哦，谢谢你，我绝对不会随便浪费的。 因为我知道你不会随便乱花钱，必要的时候里面的钱你尽管用吧。哦，对了，另外你经过海尼塞的时候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比克谷指挥官好不好？ 没问题，我一定会当面交给他的。 那么一切拜托你了。听我说尤里安，这并不是别人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人生，以后你要好好的想想怎么为自己活下去。还有小心别着凉了，要照顾好自己。 杨指挥官也要多多保重，可以的话就少喝点酒，还有就是要记得一定要多吃青菜才行。 哼，真是受不了你，马上要出门了还啰嗦个没完。 在政府的强烈要求之下，梅尔卡兹指挥官已经同意前往海尼塞，成为银河帝国正统政府军的一员。此外，尤里安少尉以及马逊准尉也在政府的强烈要求之下决定前往费沙，担任驻费沙武官。我们大家一起预祝他们旅途平安，圆满达成任务。 指挥官， 嗯， 尤里安终于走了。 下一次再看见他，他一定又长高了。 宇宙历798年，帝国历489年，标准时间9月1日，尤里安米兹离开伊谢伦要塞，前往新的就任地点。到底还要等多久才能够再见到老朋友？这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 尤里安离开伊谢伦前往海尼塞的途中，特地抽空回顾了帝国、同盟以及人类的历史。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尤里安之旅》，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